富兰克林朗读财经，满足您一天投资所需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为大家朗读1月6号的国际股债市焦点。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升温，美股下跌。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股市的消息。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对伊拉克发动空袭，导致伊朗的重要军事将领苏莱曼尼身亡，伊朗誓言将进行报复。中东地缘政治紧张拖累了美股下跌， S&P 500指数创下一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。而在十一大类股中，除了防御型的不动产以及公用事业类股逆势收红外，其余全数下跌。其中原物料、金融以及科技类股下跌幅度均超过 1%。 2019年12月 ISM 制造业指数从 48.1 降到了 47.2， 这是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，也是连续5个月下滑。新订单及生产指数均下滑，但所幸11月的营建支出成长了 0.6%， 优于市场预估。另外，联准会的利率会议记录显示，决策者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是适当的。虽然避险情绪升温压低了公债殖利率，也压抑了银行股，收低了 1.6%， 而油价上涨拖累了航空股，下跌了 1.9%。 但反观国防股 Northrop Grumman 以及洛克希德马丁的股价分别上涨了 5.4% 以及 3.6%。 另外，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第四季的汽车交付量超出市场的预期，也激励股价上扬 3%。而获得美国银行上修投资平等制买进的零售商 L Brands 则大涨了 7.8%。 另外则是美国债市的部分，由于先前所提到中东局势剑拔弩张，避险情绪升温，因此拉低了美国公债殖利率，但房地产抵押债券以及投资等级债却因而上扬。另外油价上扬也推升了能源投资等级债以及高收益债的表现。想了解更多国际股债市的焦点，请上富兰克林官方网站查询。富兰克林朗读财经，满足您一天投资所需。 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